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天气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这个。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朝阳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古丽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抗生素耐药的话题。这个季节呢，很多人会得一些感冒啊，一些其他的症状啊，呼吸道的一些疾病，很多人都会对医生说，您给我开点消炎药吧，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抗生素。但是您知道吗，如果滥用抗生素的话，会带来很严重的这个问题。今天呢，我们就会和古大夫一块儿来进行交流。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12320的郭高峰，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郭老师您好。 您好。 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交流点什么呢？ 最近天气变冷了，气温下降以后啊，人的血管收缩明显，血压增高，容易发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今年世界脑卒中日的宣传主题是关注中年人的中风风险。脑卒中呢，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脑中风，脑血管意外病，发病快，抢救难，很容易导致死亡和残疾。今天呢，为了让大家听得明白，咱们就用脑中风这个俗称来说话。 好，那北京市的这个脑中风情况很严重吗？ 北京市脑中风多发生在65岁以上的人群，位居北京市居民死因顺位的前三位。由于这个病呢，具有高发病率、高病死率、高复发率和高致残率的特点，已经成为严重威胁咱们居民健康的重大疾病。 其实很多家里边都有这种中风的一些病人哈。那很多人可能会说，比如说脑中风发病前会有感觉吗？发现自己或者是家里人有这种中风的预兆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脑中风呢，通常分为是缺血性和出血性。缺血性就是咱们常说的脑梗死，包括这个脑血栓形成的这个脑栓塞，占脑中风发病的70%。脑中风发病前呢，会突发一侧或面部或者肢体的麻木无力、口角歪斜、视力模糊或者失明，语言表达呀或者理解困难，还有严重的是头疼、呕吐、头晕、走路不稳，或者是突然跌倒、遗忘啊、记忆力障碍。如果出现了上述症状，病人呢要保持卧床安静，让了解病情的家属陪同住院，或者是拨打急救电话。 应该说脑中风发病之后后果还是很严重的啊。比如说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预防办法没有呢？ 咱们专家呢为脑中风的预防呢提出健康四大基石，就是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戒酒、心理平衡。吸烟呢是许多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吸烟者发生脑中风的危险是不吸烟的2到3.5倍。如果吸烟者又有高血压，脑中风的危险就会升高近20倍。对颈动脉斑块造成的狭窄要引起重视，定期进行脑中风危险因素筛查，早预防早治疗。脑中风发生后，在3小时内施行包括溶栓治疗等等这个有效的救治措施，能够挽救部分没有坏死的脑组织，极大地改善咱们患者的预后，降低这个死亡率和致残率。有部分患者的病情呢，甚至可以做到完全恢复，不留任何的后遗症。但是呢，脑中风的特点之一就是复发，约有1/3的患者在5年内复发，一旦复发，治疗更困难。所以对脑血管病患者来说呢，预防更重要。 大家如果还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呢，欢迎拨打我们12320，进行咨询。 嗯，好的，非常感谢郭高峰，谢谢您。那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好的， 好， 再 见。嗯。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朝阳医院感染科的副主任医师古丽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抗生素耐药的一些误区。非常欢迎古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首先欢迎您。嗯， 好。嗯，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嗯，说到这个抗生素，这应该算是人类的一个进步发明是吧，它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是吧。 没错， 嗯， 没错。 它到底是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应该说我微生物只要进入咱们体内是可以引起咱们体内的一些炎症反应的。 嗯， 引起我们大多数病人会出现发烧呀，我们最常见知道的肺炎会引起咳嗽呀， 嗯， 咳痰呀，所以就说这些外源微生物是有致病性的。 嗯， 那么这些微生物呢，对一些咱们体内有免疫力的情况下，它也不有时候不能完全清除。 嗯， 这时候就需要借助一种化学物质来杀灭这些微生物，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所以就抗生素是在这个用 是，据说抗生素在没有发明之前，很多人就因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没错。那么应该说抗生素问世，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是青霉素了。 嗯， 那么青霉素问世以后，尤其在战争年代的皮肤软组织感染，确实挽救了好多士兵的一个生命。 嗯，但是呢，现在随着这个和平年代哈，随着医学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我们现在听到的更多的是关于抗生素的一些顾虑，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家长。我前日子还跟这个儿科的大夫来聊天，他们说在这个儿童发烧感冒期间发炎症状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两拨家长的意见截然不同。有一部分家长说，哎呀，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发烧哈，病毒性的还是细菌性的，都说哎，您给我们输点抗生素的液吧。啊，另外一波呢，受过良好教育，就不管什么样的情况说，我们家孩子坚决不用抗生素，我们家孩子不用。我相信有很多的患者估计也跟您聊过类似这样的话题。是吧？ 是。 抗生素的耐药，这个确实是让我们觉得特别的神奇哈，啊，又觉得有点恐慌，还有点不解。现实的成功，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各种各样的抗生素，当然了，我们去药店买抗生素也发现价格由便宜的一直到贵的也很多哈。您给我们讲讲这个抗生素耐药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会有这样这么多人的这种困惑呢？ 嗯，那么抗生素呢，嗯，在老百姓咱们老百姓的口语中， 嗯， 老把它称为消炎药。 嗯， 其实这是个误区的， 不应该叫消炎药， 不应该叫消炎药， 嗯， 应该就叫抗生素。那么抗生素呢，从我们说有了青霉素到现在，确实随着咱们科技的进步呢，更新换代了越来越多，但是随之而来的就随着我们抗生素的大量的应用，细菌的耐药性在产生。那么细菌的耐药性是在，为什么现在大家就是担心呢？尤其是在我们专业领域的老去呼吁大家要小心，就要合理使用抗生素。主要细菌它在抗生素这种压力下，就你长期的应用这抗生素的这种压力下，就它体内面临这种抗生素，它自己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它为了自己能够在这种环境下我要生存，因为它也是咱们的自然环境的一股物种， 它也是有生命的， 它有生命，它要保持自己的物种下去，所以它要适应这个在有敌人，就抗生素相它的敌人，它要变异，我要适应在你这个抗生素的情况，我还要能在这个环境中生存， 嗯， 所以它就会发生一些基因的突变，基因的筛选，那么这些突变的基因和获得的这些基因呢，它是能把咱们这些抗生素给它灭掉， 嗯， 能水解，最常能水解， 嗯， 或者是你这个抗生素进入我细菌体内了，我通过我产生一种蛋白，我把你这个抗生素又排出去了， 嗯， 就让你的抗生素 对我没有效，这就是咱们比较通俗的一个抗生素的耐药性，也就是说你用了以后， 没用， 没用， 是吧？ 是是， 就是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家会不断的自我修正、自我发展， 对， 啊不 对 的，不断晋级，是吧？结果导致，哎呀，你这个药白使了啊！ 那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便宜的抗生素就是级别低的？啊，贵的就是级别高的，有很多人说直接上贵的，然后这可能效果更明显，会不会有一些病人找您这么说？ 也不是，因为那抗生素的价格当然是和它更新换代有关系。那么新研制的抗生素肯定是要贵一些，那么上市很成熟的抗生素呢，它的成本就低，因为都研发好多年了，专利期也过了，它就是低。那么对于病人究竟用什么样的抗生素，绝对是不能以价格来论的，也不能以这是个新抗生素还是旧抗，主要还是看适应症，只要适合他的病就是好药。就是好药 啊。 对， 今天真的特别高兴请古丽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抗生素的话题，因为有太多太多的点，就是太多太多的问题大家关心，所以今天请古大夫呢来给我们做一些详细的解答。先说一个比较劲爆的，这也是我前一段时间才跟您聊天的时候这个跟我说起来的，因为我们家呢孩子特别小，所以我们两口子也特别在意，说这个只要不是要如果是病毒的，细菌还好嘛，该使什么样的抗生素就使，如果病毒的我们就喝白开水退烧，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想法。但是突然有一天大夫跟我说你们知道吗，其实你们家孩子不怎么使抗生素，或者是只是严格要求是抗生素，结果有可能你们家孩子也会耐药。他给我提了，我说不会吧，我们家自己的院子我自己维护的很好，人别人家爱怎么乱吃怎么乱吃，他怎么会侵害到我们家呢？这个听完了之后我确实挺震惊的。古大夫，这是不是也是很多人不理解的一个的？ 是这样，我们的那个治病的一些细菌呀、病毒呀，它不是针对个体，它流行住在它的这个环，在我们的生活的环境中，它有它的流行。就说一个细菌，它不可能它就是在一个局限范围内生存，它是在这个社会的一个，只要是从它的环境，它都会生存，是一个流行株。所以说咱们现在为什么担心，不是说因为一个人你不用抗生素就会影响抗生素，而是整个咱们这个人类共同去维护这个抗生素。因为你一旦用了以后，这个流行株它会在咱们社会像传染病，它会播散的，它会播散，所以谁都幸免不了。 是，说白了吧，比如说每年冬天的流感，就是你们家孩子打小都没怎么滥用过抗生素，结果架不住这个病毒人家不断的变异， 是吧？是。 结果它成了一个耐药的病毒之后，比如现在的这个主流的药物对它没用，那你们家孩子得了这个流感之后，你吃什么样的抗生素或者主流药也不管用。 对，是，它是一个造成，如果是一个耐药株在社会流行起来，那是不是说你 一个人 是一个我们社会的一个，其实是一个社会公共卫生的一个事情。 所以这个就是说用一个词儿，比如说不太恰当啊，就是我一个人对于抗生素洁身自好啊，我严格听大夫的话，听医嘱，有的时候还不行，就得通过媒体啊，让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个道理。 对， 尤其是你比如说现在像北京这样的城市，有很多人知道了，但是有比如说还有很多的人不太了解，他们依然滥用的话，对于你来说你依然不能幸免。 是吧？没错。 所以也希望古大夫常来哈，跟我们讲讲这方面的事。 因为就是希望，大家呢都不要去轻易去药店去买抗生素。 现在也买不着，现在不是处方了吗？ 对，但还是有这种现象。另外就是说，大家去医院不要要求医院给我打点消炎药吧。其实消炎药，老百姓消炎药就是指抗生素。因为我们在门诊也发现，我们觉得根本没有必要用抗生素的，但病人家属 就要求， 强烈的要求，而且有时候真是不是很理解。 他可能认为那个效果明显、快一些，但是其实不管用。 其实不管用 啊。说到这个抗生素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也会在一些媒体啊，现在网络非常发达，包括也会读一些抗生素的这个说明书哈。我们没有医学背景，也不太了解。比如说，经常看到有广谱抗生素啊，就是这种广谱抗生素，据说不太好。就是它可能面是不是太广了，这个您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广谱的。 那个广谱抗生素它是指它能杀的细菌的种类比较多，像我们青霉素最早的一代青霉素呢，它只对 某一类，说的具体一点叫革兰氏阳性球菌，或有些个别革兰阳性的这种杆菌它也管用。 嗯， 那么它对一些阴性杆菌它是 没 有 用的。 嗯，那么它呢就属于宅谱，只针对某一类的细菌是有用的。 嗯， 那么现在比如说广谱，我们现在用的一些大家理解比如说高级抗生素叫广谱抗生素，它把我们一些革兰氏阳性菌、阴性菌、厌氧菌、血都能够 都包括进去了 、就是一个广谱的抗生素。 嗯， 那么宅谱和广谱就是也是这个应用起来是很专业的，并不是越广谱越好。 嗯， 那么大家也是担心越广谱耐药性也就越 风险越大。 对，没错。嗯，因为相当于咱们环境中的细菌，因为其实咱们和微生物应该是相对一个和谐平衡的状态。如果我们胃肠道，我们胃肠道是一个细菌带细菌的一个状态。 嗯， 那么这些广谱抗生素进入我们体内会把胃肠道正常菌群也就会杀死、 嗯， 杀死以后呢，那么这个细菌的天自然的胃肠道的屏障就没了，会引起后边的一些抗生素的这些相关的副作用。 嗯， 那么当然也会引起细菌，它把一些耐药株挑选，只有那些耐药的才能存活下来。 对对对。 那么就是这些抗生素对它敏感的菌呢都杀掉了，那么在这个压力选择下，就像人类有一部分总能 适者生存嘛， 生存下来。 嗯， 那么杀生虫再形成新的一个屏障，它就是个耐药株。 嗯， 就是筛选的这种耐药的更明显。 是，就是印证了您刚才说的话，就是不见得越贵的抗生素越好。 是， 是吧？ 是。 所以而且呢，就是说实话，使用广谱的抗生素也带来了所谓这个耐药的风险，也是我们滥用抗生素的一种表现形式，算是 是吧 、 嗯。 所以您看啊，生活当中我们觉得首先第一个，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呢向大家明确了这个抗生素滥用啊，不光是您自己要做好，就是千万不能做啊。另外也奉劝身边的亲朋好友，对吧？千万不要去做，因为你这个篱笆不是那种我扎了篱笆我自己，它不像打疫苗，我打了疫苗之后我就没事了，是吧？对吧？其他的人就依然会传染给您。另外呢，就是说现如今我们在选择抗生素的时候，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专业而且是一个严肃的话题。选择什么样的抗生素应该是由专业医生来定的，对吧？我们也经常会看到，比如说发热门诊当中看到一些感染，最后很多的朋友聊天的时候，是不是说应该是最终确诊了你什么病毒感染的，再选择针对这种病毒的抗生素，这是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这种方式，是吧？ 嗯，是。现在是就聊到这个感染性疾病， 嗯， 其实我们当然关心细菌。大家现在也比较熟，因为这正值的是 流 感季节。 嗯， 那么对于病毒感染呢，可能大家现在比较熟悉的有流感病毒，当然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病毒性的感染。病毒性的感染用抗生素是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 那么我们现在大家熟悉这些抗生素，主要是针对一些细菌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病原微生物，是支原体、衣原体啊这一类的。那么病毒是不管用的。那么病毒感染什么时候该用抗生素的，应该是专业人来定的。那么就像一普通的感冒， 嗯， 就没有必要用抗生素。 嗯， 确实。 因为现在比如说像北京这样的城市，也经常会听到有一些这个比较大的私立的医院啊，包括咱们北京公立医院其实做的也很好了，就是你来了之后你一发烧39度多，结果验个血一看白细胞也不高哈， 嗯， 基本上是您回家多喝水吧，什么药都没给开，就回家了。尤其你要是去私立医院花了好几百块钱，回家之后心里边就我这好几百块钱就看上我回家喝水，这个心里边老觉得不舒服哈。但是这是其实恰恰是一个正确的处理方式， 是吧？ 因 为我们病毒感染这种呼吸道病毒绝大多数是自限性的， 嗯， 所谓自限性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免疫力完全可以自己恢复。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医生给您的帮助是什么呀？啊，你要用抗生素， 嗯， 医生不建议您， 嗯， 那么医生还可以给您一些对症的处理，大家都会不舒服，有鼻塞啊， 嗯， 嗓子疼啊，头疼啊， 嗯， 那么吃一些这些解热对症的药物是医生可以，但这些药这是可以完全是处方，非处方药大家可以去药店去买。 嗯， 那么本身这个疾病它是一个自限性的， 自己能好的， 自己能好的， 那么也就是短的有三五天，长的有一周，就普通的感冒，包括流感一般的，只有上呼吸道的流感也是一周基本上就可以好了，所以没有必要很强花很多的医疗资源去干预它。 当然这个可能现在的这个老百姓的一个意识哈，我们普通市民的意识还得不断的来改变哈。 对， 这个有的时候真是没给药，花了钱没给药就走，怎么能够理解呢？再说我病了，就是那种对症，其实说白了也是缓解您的症状， 症状 它不会对到因，就是起到这个对根那个治疗，是吧？ 因为病毒感染，我们说的基本上都是靠自己的免疫力去把这个病毒清除了，因为人是有免疫力的，所以就是说您去医院的情况下，第一个好处还可以医生帮助您判断您这个病人是病毒，还对一些有高危因素的患者，宿主不一样，医生警惕性也不一样。我们说一个健康成年人，像您刚才就没有必要去过度的去医疗资源。如果是一个老年人，在这个流感季节，他有这种慢性基础病的，那么大夫可能关注度就不一样了。那么有时候他会引起一些并发症，这时候大夫绝对是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 来看看我们听众朋友发来的短信哈，有一位朋友发来了一个特别，一看就是一个热心的妈妈，手机尾号4376的听众朋友说，我们家孩子也是发烧，结果呢看白细胞不高，后来就改成了肺炎，就是慢慢的改成肺炎，怀疑有支原体感染，当时看白细胞不高是吧，这个当时要是给点抗生素是不是就能够避免，他那个问题可能也比较现实。 对，这是很常见的，因为您提到这个支原体又是另外一种感染性的疾病，它不同于病毒，也不同于支原体，也不同于细菌，但是支原体也是某些抗生素是能治疗的这个病，它确实是白细胞可以不高。那么一部分病人呢，他在起病三两天就出现肺炎，这个支原体完全是可以导致肺炎的，可能他起病就是个肺炎，只不过一开始没有表现出来， 是个表现的感冒形式可能。 对，一开始大家都是发烧呀，嗓子疼呢，出现一个肺炎。那么对于支原体肺炎呢，是要用抗生素的，但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抗生素。那么在这种就儿童支原体肺炎也是个高发人群，我想大夫呢在就诊的时候肯定也会做一些 考虑的 是。 是，所以这可能也就是说你看一次急诊，有的时候可能还需要等两天。 对，再一个就是支原体耐药很严重。咱们现在我不知道您家小孩就是多大的年龄的小孩，现在咱们儿童医院大夫做的研究，支原体肺炎对于我们现在常用的用来支原体的一种四环一种那个阿奇霉素吧，大环内酯类的抗生素几乎快100%耐药了，所以就是面临的问题就是对于儿童支原体肺炎 没有 药物治疗，但是幸亏支原体肺炎它的预后非常好，就是说我们面临这种耐药情况，支原体肺炎也能好，只是病程要长一些，它不会致死性的非常非常少。所以正因为这一点呢，我们大多数医生呢会等一段时间，但对于家长就有一点心急，这个是能理解的。 是， 所以如果大家知道这个病的过，因为他持续发烧嘛，家长会很着急的。现在面临的就是因为耐药，确实是耐药没有很好的用。 这个耐药是不是刚才咱们说那个？ 是吧？是因为我们的儿童的那个大环内酯的用量太大了 、 所以这个首先在儿童出现的耐药，可是呢，儿童又限于有些药物 不能用。 它的用药范围受限，所以治疗支原体肺炎比成人要困难，他的孩子们的发烧时间会延长一些。 所以这可能也是人类一个当时盲目的一种选择的一种，算是报应 是 还是算是什么，算是一种不好的后果啊。就是我们现在再一次把这个抗生素耐药这个话题提出来，也是希望大家不要以为这个事儿我只要自己做了，再一次强调别人不做我不管。其实您看您家孩子不管是今年出生还是以后出生，目前看来 大环就是今天大环内 都会面临 都会面临 耐药 的问题 是 吧， 是， 所以真的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但是人家生物人家有生命，人家自己也不断的发展，这可能是医学领域不断的一个课题。 是其实咱们医学领域的抗生素的研发，因为也是因为耐药在不断的研究耐药了，我去产生新的抗生素，新的抗生素随之用增加，就又有了耐药的问题，所以这抗生素合理应用是很棘手的问题。 作为一个专业的大夫，我们作为一个业外人士哈，不是内行，就有一种想法，这两个人互相打架啊，打擂台一样，也不断的攀比哈。什么时候有清零的那一天？就是大家都觉得，哎，他又回到了，我们终于可以选择一些比较低级的抗生素，就能够这个改变现状。 那我们现在就这样，就是抗生素用要用，就是我自己感觉，各种抗生素都要用，要百花齐放，不要一种新的抗生素上来，我们就都用新的，那么老的抗生素呢，就不用了，因为细菌是有它这个。是在选择性压力，在这个强大的这个泡的这个抗生素这个环境下，它会那。如果我们把这抗生素停一阵子，它可能还会恢复一些敏感性的。 是。 所以就说我们在很专业的在我们具体的临床实践中，也是建议大家各种抗生素 都要 用，都要用，不要把某一种抗生素给它都用下去。就导致这个抗生素的生命力很短暂，很短暂。 好的，非常感谢来自北京长安医院感染科的副主任医师古力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给我们普及了这么多的知识哈，也希望您有机会常来哈，多给我们讲讲，因为这确实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好，谢谢您。 好，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李凯，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好酒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那来自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的酒就更不用多说了，它以品质之上、口感独特著称，是大家任何用酒场合的理想选择。那么今天呢，茅台纯原浆品牌限时推出了一折秒杀名酒的活动，那扫码价3960块钱一箱六瓶的茅台纯原浆酒，先是单价五折1980块钱一箱，同时享受2015年的独有优惠，买一得五，也就是说今天1980块钱可以得到五大箱酒，这样算下来呢，每箱折合仅需要396块钱，同时呢还赠送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是的，朋友们，你没有听错，只要在2分钟之内打进400-067-1199，400-067-1199，1980块钱就能够带走原价19800块钱的五箱酒和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那么最主要的是免费送货上门，验货满意之后才付款。提醒您一下，每档节目仅有100组的备货，每人限购2组，抢购电话记好了，400-067-1199，400-067-1199。好的，场外的热线呢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哈，很多朋友呢都因为打不进热线而感到非常的着急。朋友们，咱们呢临时采用的是电脑记线自动记录来电时间，只要您在2分钟之内拨打过咱们的400-067-1199，记住了是400-067-1199，不管是有没有接通，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和您取得联系的，并且呢为您送上这份超值的大礼，所以不要犹豫了，立刻拨打400-067-1199，仅仅是需要1980块钱就可以带走5大箱30瓶扫码价值19800块钱的茅台纯原浆好酒，还可以带走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而且是免费送货上门，验货满意之后才付款的。那能不能抢到本次优惠，就要看您拨电话的速度够不够快了。记好热线400-067-1199，400-067-1199。